北部带嚟大致晴朗嘅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另外，骤雨正影响珠江口及广东西部。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炎热，但间中亦有骤雨。星期一、二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翻啲最大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班仔，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同埋落尖沙咀都系车多，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车龙排到北角政府合处。跟住咧，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近明爱医院一段车多，龙尾排到观景台。咁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亚街老街。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花墟一段车龙排到八雀街。咁另外咧，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洗衣街一段咧都系有少少车龙噶，龙尾排到去窝打路道。跟住咧，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啦。喺筲箕湾嘅亚公岩村道咧，因为有道路工程，近东建道一段咧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因为有道路工程，筲箕湾亚公岩村道近东建道一段咧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打骂只是一时的情绪发泄，不单止会影响亲子关系，还可能影响小朋友的身心发展。试下调整心情，找下更适合的管教方法，有需要可以向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寻求协助，亦可以打社会福利署热线2343-2255。打骂动气伤感情，管教子女慢慢倾。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四个只能留一个。 几多人不舍那离开的，谁都懂说生死都有时，讲女士又如何避免？留低的与重生的，也在这边，即使费时一点，即使快乐不轻易，最后仍可遇见。 赵露莎今次嘅 MV 咧，向电影《天能》致敬嘅。将时空逆转的概念放在当中，令到成员安仔成为地球保卫队中留下的一个。走的人多，但显得留下的人更加珍贵。作曲徐贝恩，填词若云，编曲何炳信，监制阿简。 你继续沿途历险， 我继续寻求幸福了那一天。 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季军位置 ，Zero Star。留下来的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佢啱我，唔啱我，啱我， 啱唔啱？唔系靠你搣花瓣就会知嘅。要知 BioNTech 疫苗伏必泰啱唔啱你接种，就要留意卫生防护中心嘅指引。 个指引点讲噶？ 曾对伏必泰或其活性物质或其他成分有过敏反应的人士，是不应该接种 BioNTech 疫苗伏必泰的。 明白。如果想了解更多， 了解更多，大家可以上卫生署网页 www.coronavirus.gov.hk。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逢星期 六下午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彭咏仪、施培、梁学熙、 陈尚思认真做。 This could be good for me. Lately, I was feeling like I need a purpose. 去到四点零九分，今日咧就系五月二十九号星期六嘅寻常事认真做，大家好， 大家好啊，阿莫你好啊，师培， 系啊，阿莫好定师培？定系阿莫师培系一个人嚟嘅？ 阿莫逗号师培，大家好啊，喂。我覺得有樣嘢好開心嘅，即係頭先咪後面喺度講緊嘅時間嘅過去嘅，原來不經不覺已經去到五月底啦。 係啊， 一啄一聲，跟住就已經又話過咗大半年咯。 係啊， 疫情關係咧特別覺得快，可能係因為咧我哋每天都好似好忙咧，亦都係好多戒備啦。 嗯， 關唔關事咧？ 其實開始慣咗㗎啦，即 係 已經係超越咗嗰個之前上年早期未啲人話咩抗疫疲勞嘅、嗯，即係而家已經係成為生活一部分，無論係少出街啊、戴口罩啊、洗手啊、洗手嗰樣嘢，我就開始嗰、那個防備之心低咗少少嘅，係啦，個意識低咗少少， 要勤翻啦，知唔知？ 係啊，因為我嗰陣時懶咧，嗰支搓手液我冇侵到咧，跟住就一路係袋住一個空樽。 係、我斟一支俾你啦，買一支俾你。 唔使屋企有噶啦，我係懶得攞啫。咁但係不過近排咧，我亦都發覺到咧，而家我哋喺市面上咧、 嗯， 即係頭先行街嗰陣時，唔係前兩行街嘅時候咧，我發現到即係仲係有好多減價啦。女士們就一見到減價兩個字，隻眼就會發光 啊！ 咁會唔會因為少出街咧，你哋會即係話呀？一出街嘅時候咧、嗯，就好似係大解放咁咧，買嘢會疏爽咗咧？ 絕對係啊！即因為我自己咧，而家平時啦，冇乜嘢做嘅時候啦，咁我就其實最想係早啲翻屋企嘅，反而係因為你知道，如果側邊咁多菌嘅話，你都唔想周圍去噶嘛。咁去到咧一出街啦，即係譬如我要翻工啦，咁然後夜晚有少少時間，我見到個 sale 仲唔衝入去咩？ 嗯， 阿莫咧，你有冇？ 我反而咧我自己咧，冇乜點樣減過呢個嘅意欲。 我不嬲都買咁多嘢嘅。 唔係，應該咁講，我唔會因為疫情而買少咗嘢，只不過係我會喺疫情方面就儲埋一紮嘢，一次過買多咗。即係之前耐唔耐咧，我行街嘅時候見到呢樣嘢，我又不如買啦，嗰樣嘢好似需要買啦。而家係會儲埋一齊就，咦夏天到咯，不如買衫啦，就會儲埋一日去咁樣咯。 喂，真係喎、 哦。係啊，即係我唔會因為疫情關係反而少買咗。反而我觉得每一次我更加珍惜买嘢嘅时候，因为你成件事精华咗嘛， 难得出得街， 系啦，浓缩咗呢个其一啦。其二嗰样嘢就系、是，我会觉得而家已经个人生好闷啦，跟住个疫情关系亦都令到我哋又冇得去旅行啦，有好多嘢得个娱乐只系得个电脑啦或者荧光幕啦嘅时候，我一买嘢嘅时候，嗰、那个嘅心理嗰个嘅压力就会更加释放，我就更加觉得开心啦。 都系嘅，尤其是你冇得去旅行，你觉唔觉得自己多咗钱啊？咁、更加。系咩？ 喂，我觉得 系啦，真系储多钱噶。 喂，真系 你揾咁多， 唔系揾就唔系揾得多，但系反而咧就系即系之前系会几样嘢啦。第一多咗出街咁就会买多咗无谓嘢啦。咁而家就系少咗出街咧，嗱一系上网买，一系就望多几望。我成日就系摆喺嗰啲购物平台嗰啲购物篮嗰度咧，咁啊摆好耐。跟住再望下，都系唔想要啫。跟住我就開始 delete 噶啦啲嘢。咁所以跟住我幾時發現我係使少咗錢呢，就是、我睇我留意翻我過去幾個月信用卡嗰張單咧、就開始慢慢係回落啦嗰、那個數字。 哇！ 咁跟住好開心。 幾多啊？算啦，太過私人啦。有冇五位數字啊？如果最多嘅時候， 有 即係唔計買車嘅時候啦。 我唔會個個月買車嘅，玩具車我都唔會個個月買。 最爆咧，我睇到咧梁學熙個社交平台寫嗰樣嘢真係好笑。跟住佢話最近佢話 post 咗有一個名車啦，係超級名車嘅廣告咧。跟住之後佢掉出嚟就係咪叫我買車咧？係啊，你快啲買啊，一定要有咁、樣不停喺度說服佢噶。 咁。即系呢个就系嗰阵时嗰啲嘅大数据嚟啦，咁就系因为你可能你睇过一两次，咁佢就会估到啊呢、這个人应该中意睇啲乜嘢嘢，咁所以而家呢排我都仲系俾汽车广告系烦扰紧嘅。 你知唔知道我喺你个 post 下面留完言之后啊，到我弹呢个广告啊，同一个弹出嚟啊， 系咩？ 系咩？ 咁你有冇买车啊？ 玩具嗰啲就买到， 不过 講開咧，即係多咗錢咧，我發現咧身邊有好多人咧，其實都係勁慳嘅。咁咧，我唔知道以下落嚟呢啲方法咧，你有冇做過，或者覺得哇會唔會 work 咧？因為其實有時啦，講真的，使大咗咧，跟住轉個頭，其實咧你都希望自己收斂啲，有啲地方可以慳翻少少嘅。第一個方法啦，就係日常生活嘅部分啦。首先佢話。日头翻学或者翻工，夜晚咧就继续翻工。咁你搵钱之余咧，就等自己冇时间使钱，咁可以悭翻啲钱咯。即系你好忙嘅时候，真系使少啲钱噶。 嗯，所以我认同啊，你买嘢食啊，去啲贵啲嘅餐厅你都少咗啊。因为通常贵啲嘅餐厅咧，佢就系觉得你俾得呢个价钱俾你坐耐啲，所以啲餸通常都会上得慢啲噶嘛。咁你都冇乜时间咯、啊。咁你食嗰个贵价餐厅嘅时间或者比率都少咗啦。咁所以或者你会想觉得，哎、我都系食啲速食啲。嘢食啦，所以其实系真系悭咗好多嘅。越忙嘅话， 系噶嗱。另外啦，有啲朋友咧，哇，真系嘅，佢好悭悭钱嘅话，佢系用脚行。有时咧，如果你可能争两个地铁站咁就翻到屋企嘅话咧，佢会宁愿行路咯。 嗯， 你会唔会噶？ 我会只系为咗减肥先行路 嘅 啫。 哦，即系为咗悭钱嘅。 哦，系 Vincent 咧，你会为咗悭钱唔揸车啊？ 有陣時會㗎，咁因為我其實我每一次我出街嘅時候咧，我就會衡量一樣嘢嘅。嗱，我今日要去邊咩地方咧？有冇免費泊車咧？即係我會唔會或者消費到夠免費泊車咧？咁如果有，咁咪揸車出去咯。如果冇咧，我就會選擇搭車嘅。咁、因為咧個代價好大嘅。如果唔係咧，你諗下，你可能你出去食碗雲吞麵嘅啫，去到最後就幾廿蚊。但你泊車又泊咗成嚿水咁樣咧，就好唔抵噶嘛嗰樣嘢，即係我係會計埋呢咁嘅度縮數咯。 哦， 又唔係度縮嘅，我都係咁諗噶。 即揸車之人係真係會諗住啊，停車場錢其實究竟平唔平衡到，或者免唔免費到咧？ 係啊，你唔好睇廿幾三十蚊一個鐘啊！你閒閒地出去，你出下你百幾二百蚊咁走噶啦。 係啊， 一餐飯噶啦，分分鐘。 同埋你又要揀時辰出去，一陣間你唔好以為你揸咗架車出去，你泊到車，你泊唔到咧，你可能又要泊到老遠啦，兜好多個圈啊。等等等等啊，或者拍个劲贵嘅停车场，最后系得不偿失嘅。 系啊， 即系我嗰阵时我唔知咧，我即系初初有车嘅时候咧，我系约咗人喺太子食饭。咁、我谂住，冇死啦，太子应该都有位泊车嘅。 哇，你咁勇嘅。 结果冇，咁我点咧？我最后就兜下又唔识路。我嗰阵时就兜到去深水埗，跟住搭地铁去翻太子嗰度食饭，迟咗成个钟。 勇者 嗱、啊，另外啦，有啲人就话咧，佢如果真系要悭钱，佢会系手机净用储值卡，净系攞嚟打电话，然后咧上网啊就系靠公司同埋屋企 WiFi。即系你中途搭车嘅时间系冇上网嘅， 系 或者啦，有啲人话咧叫维持生命篇啦，真系好穷好穷嘅时候咧，佢就话饮水就当早餐啦，食少一餐就当悭翻啲钱咁样。 我又反而呢个少啲噶，因为我无论点我食嘢真系人生最大乐趣嚟噶嘛，即系就算食个平啲嘅嘢，我都一定要买嘢食嘅，所以我一定悭钱唔会悭喺嘢食嗰度，只会食平嘅嘢。但系反而你头先话 WiFi 呢一样嘢咧，我真系呢个咧超级专家中嘅专家。 哦就是周围去找那些的，好像拿着个罗庚那样。 是啊，不停揸住在那里按的那个人。跟着我还要是在公司就一定用公司 WiFi 啦，在家用家 WiFi 啦。我是会那些悭到呢，如果你在街上面的时候呢，我尽量是不会看短片啦，我不会 download 任何的 app 啦，我用一些最少数据的东西我才会上网，即是在街上面上网只会用最少数据的 app 或者用它的东西咯。即系我会睇下新闻啊，如果譬如 YouTube 有啲新嘅 MV 啊，呢啲片我千祈唔会睇， 就 翻到公司先睇， 记喺个脑嗰度先。但系你翻到屋企你唔记得噶喎 ，save 喺备忘录咯。所以我备忘录好多嘢噶，系啊，跟住 check 下 email 啊、WhatsApp 啊，即系用啲最少数据嘅嘢咯。系咪专家？唔好话我听，唔俾贴士你哋啊。 喂，但系呢期唔会反而你系更加需要数据，你引导咩？ 嗱，所以咧有阵时睇新闻佢咪会有短片嘅，我系有段时间系耐唔耐啲数据爆晒啊，咁爆晒之后我就要忍手啦，就尽量再悭啲啦，咁所以就尽量暂时到而家我都未去到话好大件事啊，真系完全忍唔到手，呢完全就冇嘅。 啊，因为嗰条片亦都未去到话，我一定要即刻睇。 有啲会，但系讲已经过咗，即系而家都坚持都系唔好啦，忍手啦。你翻到公司唔争咗几分钟啫嘛，咁样咯， 都系嘅、 反而我个心态咧，我就会系将我嗰个嘅开支封顶咯。即系嗱，我就系、是、譬如以手提电话为例，佢就拣个可能平啲嘅 plan， 嚟悭翻啲数据。我就唔系，我就系拣一个无限嘅 plan。咁跟住咧，我就无敌噶啦嘛，基本上。 但系好贵啊，月费。 唔系，因为我多数我跟电话出咧，我 都俾佢綁我兩年約㗎啦。咁同埋嗰個問題就係呢，有陣時譬如你因為你唔知道將來發生咩事，突然間有一日你喺街嗰度、你呢個月已經可能月中用爆咗數據，但你好需要用數據嘅時候、哇，跟住嗰條數就真係可能好和味㗎啦嘛。咁、所以我就係封咗頂先，即係同出去食飯一樣、我鍾意約朋友去食放題或者去食自助餐咁樣。點解呢？因為我知道我埋單係擺低幾多錢㗎嘛。因為有時你同朋友出去食飯，你譬如好豪㗎嘛，喂，我請你食飯啦，跟住人哋就真係唔會錫住你。是可能个 menu 最贵嗰个叫起，咁我咪死咯。 我听过人讲过咧，专系请食饭嘅人咧，佢知道嗰餐饭系人嚟请嘅时候咧，喺餐牌度嗌晒最贵嘅嘢食噶。 吓， 真系有啲人系会咁做噶。 系啊，即系有啲人可能会未必系话要作你咁样嘅心态嘅、但系佢会觉得啊，咁我难得去一间可能我未去过嘅餐厅或者一间唔错嘅餐厅， 或者开心咯，帮其他身边人谋福利咯。 可能我想叫啲招牌嘢咧，咁即系原来你嗰个招牌菜好好食，但系好贵嘅，咁你去到又系叫翻个扬州炒饭嘅，咁又冇意思噶嘛。 咁啊系， 系啦，即系系啦，咁所以我就系会成日谂啲方法咧，系令到我个开支封咗顶咧。 系啊， 咁我就有预算啦。 啊，都系一个好方法嚟嘅，或者咧有啲人话最悭嘅，你唔好带饭嘅，咁啊乜都唔好带，你同 friend 唔好带饭。 唔係，即係意思咧，你翻假設啦嚇，平時翻工啦，你想食晏嘅時候，咁咧就同朋友一齊去食，然後每一個同事咧就俾少少你，咁基本上你就可以慳翻嗰一餐啦。 黐線啊，一定冇朋友噶啦之後。冇朋友同你食饭噶啦， 唔系、但系细个嘅时候冇啲朋友话，哎呀我冇晒零用钱啊，或者我得翻好少，咁我就唔嗌啦，我可能就咁饮杯水，跟住结果就大家都纷纷俾啲佢。 但你唔可以 day day 都系咁样噶嘛，你 day day 都系咁嘅时候， 长贫难顾咯。 系啊，你身边啲朋友觉得喂，佢成日都过嚟黏呢样舐嗰样咁，咁我自己都唔开心，同埋我食少少，跟住之后又到喉唔到肺，跟住就又系饿紧嘅，或者就系一半饱嘅，我宁愿自己食得开开心心食饱佢咯。 咁梗系。 不过其实咧，即系当你嗱呢、這个就你讲细个咧，有时咧大个都会系嘅。你会发觉到咧喺啲朋辈里边咧，即系如果啲好熟嘅朋友耐唔时出嚟食饭，咁可能呢餐就佢请，呢餐就我请，诸如此类咁啦。但跟住你就会发觉咧喺呢啲时候咧，就会有啲隐形人喺度嘅。即系嗰啲隐形人系点咧？一到埋单嘅时候就唔见咗啊，或者系 有电话倾下电话先， 或者从来真系现实生活系有，从来系唔会举手话啊，不如我请啦咁样。咁跟住我諗下啊，咁究竟即係咁講真，如果大家即係熟嘅，咁亦都冇理由開聲啊，喂你唔係啊嘛咁樣。咁但係你整多幾整呢，其實呢啲遇到呢啲時候你點樣處理啊？ 冇啊，等佢一齊返嚟囉，或者唔出聲嘅時候全部坐晒喺度囉，咁你最後咪一定會有人要出聲㗎啦。 但係你諗下佢做得呢樣嘢嘅話，就即係話佢其實都冇乜廉恥嘅人嚟㗎啦。如果唔係佢都唔會 day day 或者餐餐飯佢都咁樣走咗去喎。 拎出嚟講啦。 咪就算拎咗出嚟講，可能佢都話哎呀今日唔記得帶錢啊咁樣㗎。 哦，咁又系， 你唔奇噶， 即系有啲人咧，我听过某一啲同事讲咧，有个人系成日咧一齐去食饭嘅时候 咧， 出去买外卖，讲 冯迪新啊嘛， 唔系，每一次都话冇带钱嘅， 系啊， 跟住之后又话嗰啲嗰啲过钱嗰啲程式，系啊，电子支付，佢就话，哎呀，我冇晒钱，我迟啲入咗之后先至过翻俾你啦，跟住永远都冇咗件事嘅。咁有啲人系真系咁噶， 系啊，所以其实系呢班人就少啲朋友噶啦。咁你唔好问点解你少朋友啦。 哦，咁阿迪神唔喺度嘅原因都系因为咁样。 唔系嘅， 唔系， 呢个就系吓。你自己有出面發展啫， 咁我哋都唔係太計較呢啲少嘅錢嘅，最多唔食飯啫。 你真係唔計較， 一齊唔好食咯。 每一餐都係咁，你唔計較？ 會計較，所以咪唔好食咯。 係，大家唔好食，淨係出嚟傾偈，傾完偈就走咯。 係啦，或者淨係約呢啲朋友，淨係出嚟飲咖啡，咁你咪唔需要去到咁貴咯。 系啊， 你預咗請佢食噶嘛，唔出去食咖啡，飲下午茶啊，飲下咖啡啊，咁咪得咯。 哇，你真係此言差矣，有陣時咖啡都可以去到70蚊杯嘅時候，我真係會驚啊！ 冇人叫你咁傻豬，你俾佢揀餐廳咁啊，梗你自己揀翻 啦。啊，即係總之我揀就話，不如我哋今日飲下啲嗰啲齋啡啊，有咁 plain 得咁 plain 嗰啲咧。 嗱，咁啊講到咧，另外有啲慳錢達人咧，我最近咧就喺日本嗰度啦，就睇到有一個超級無敵慳錢達人，佢話咧其實佢三年都冇做嘢。咁但係呢佢係可以用零消費但都可以生存到。究竟用啲咩超級無敵攤嘅方法呢，我覺得幾搞笑嘅。佢就話呢其實佢盡量唔想用錢嘅。咁佢首先呢就係、是 会攞部电话嚟揾食。点样用电话揾食呢？就系、是、原来咧有啲时候咧，你可以攞好多嘅 coupon 咧。有时候你用完啲 coupon 啦，跟住之后可以免费换一啲嘢嘅。咁咧佢就话佢会用呢啲嘅方法，或者系咧瞓觉嘅话咧，佢就会去三个朋友嗰度轮流住。 吓、啊，喂，佢啲朋友真系锡佢，三年里面咁样轮流住。嗱 ，Vincent， 我想问一下啦，如果你朋友三年里面如果轮流住啦，三个朋友嘛系咪？即系一平均呢一个朋友要喺你屋企住一年，你得唔得？ 嗱。可以嘅，可以嘅，但系你要付出代价就咩咧？即系嗰啲咩买餸煮饭啊、拖地啊。嗱，如果你主动做呢啲，你唔系做条大懒蛇咧，我 OK 嘅。 嗯，系 啦。 咁、大家知啦。 咁同埋当然当然， 我冇嘢做啊，就嚟冇得做啦，我唔可以去你度住一年啊。 其实就唔系咁方便的。 即系唔 OK 啦。 我怕丑嘅，因为系啊，即系如果佢喺我屋企嘅时候，我真系日日喺屋企面红啊嘛。 不过呢啲都有分嘅，我成日觉得系啊， 即系有分男女。 系啊，女仔闺蜜啲嘅时候，你真系冇咁尴尬嘅，好多嘢。男仔同翻男仔嘅时候一齐乸渣，又系另一样嘢嚟噶嘛。 咁又系，因为咧佢都讲啦，其实佢咧借住之后咧，佢有帮手做家务嘅，即系或者会帮手做跑腿，即系睇下佢屋企有啲咩需要，佢就帮佢做啊，帮佢煮啊。咁如果多咗个家佣嘅话，咁有时你屋企又有位。即系个 sofa 俾人 咁啊，融入家中噶咯， 系啦，真系融入家中啦，仲要唔使出粮添，系啦。咁另外咧，有时佢就会问一下啲 friend 攞啲衫啊，你有冇啲衫唔要啊？咁然后咧，我就回赠翻啲嘢俾你，即系我有啲咩可以帮你做，然后你就俾咗件衫我啦。 哦，咁都好啲，即系唔系话诶问完人攞嘢，跟住话我回赠翻。我对你的友谊 系，又或者我成日觉得咧呢一样嘢咧系几好噶，因为咧衫呢样我都唔介意，只要你件衫唔系烂晒、融融烂烂、好霉嗰啲咧，我唔介意同人交换，即系譬如新嘅，我当然讲紧系九成或以上啊，八成都甚至乎 OK， 我同屋企人都会嘅，即系我姨啊嗰啲，如果系嘅话，大家又有新，即系算系叫做唔同款式着下，朋友我都会噶。即系唔介意噶，因为我觉得呢一样嘢唔系去到好 私人， 系啦，因为唔系内衣裤同人交换嘛，即系外面嗰件啫嘛。同埋我觉得唔好咁环保，因为而家坊间真系好多衫裤咧， 跟住买完一转季嗰啲回收嗰啲好劲噶，啲箱爆晒噶嘛。 同埋有啲真系唔差噶，无论质料或者嗰个 cutting 都唔差，只不过可能咁啱我买细咗 size 或者买大咗 size， 咁啊梗系同人交换或者俾人啦，咁唔好嘥啊嘛，同埋。唔知我觉得蚀嘅，我嗰时我宁愿就系送俾朋友嘅，我觉得冇咁心痛咯。 系噶，嗱，因为有时其实网购多咗咧，有好多咧，其实你系唔可以退钱嗰啲噶嘛，真系嘥嘅，摆咗屋企又牙顶。咁所以我绝对赞成就系，如果你屋企有好多衫又着唔晒，或者有啲好新嘅咧，不妨可以影俾啲朋友睇，有冇人要？冇人要咧，我先至掉啦咁样。咁我就觉得呢个系一个最好嘅方法，然后大家咧又可以悭啲钱，咁啊最啱个位又可以买嘢，又可以悭钱啊！ 暂时咧，即系我哋就讲啲关于悭钱嘅嘢啦。咁啊，我觉得暂时我听 Vincent 同埋思培，我哋三个都系善良嘅人，到底系咪真系善良嘅人？一阵间我哋唔好意思认真咗呢一个，好惊啊！可能佢真系见到我哋系咪一个善良嘅人咧？ 带点神秘，从你眼影观察起，书店里迷失找你，你连物会也改期，文字再替我集气，像故事偶遇你擦过这手臂。 接我对手戏，你暗笑，四处躲我。 咧笑嘅时候都要谂到底呢一个人系真笑定假笑，都比较之辛苦啊！有啲啱啱听紧嘅洪家豪嘅迷之微笑，不过一阵间请你呢个嘉宾咧，我相信我哋真系笑啊，定系假笑咧？我觉得佢系 feel 到嘅，因为请嚟嘅一个和谐粉彩导师，甚至乎都系游戏嘅治疗师，佢叫嘉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属输入病例。本港连续第四日并冇本地个案，累计11837人确诊。新增个案患者是一名42岁女子，本月21号由印尼抵港，并非外佣或机组人员。她抵港后在西营盘华美达海景酒店检疫，在检疫第七日的检测中确诊。由于她的病毒量不足，验不出是否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株。本港目前有少于5宗初步确诊个案，当中并无涉及外佣，亦无涉及带有 N501Y 或 L452R 变种病毒株的个案。港铁表示，东铁线来往旺角东至红磡站的列车服务听日暂停，以配合过海段的新轨道接驳工程。港铁会安排免费接驳巴士来回行走红磡及九龙塘站，但乘客要留意接驳巴士的运载能力远低于铁路，运载效率亦有可能受路面情况影响，车程时间或者会较正常情况下的车程长。港铁呼吁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的时间，预早计划行程及使用港铁替代路线，亦可考虑选乘其他交通工具。港铁表示，东铁线在明天及下个月6号两个赛马日恢复提供往来马场站的列车服务，接载乘客。港铁说，恢复服务是因应赛马会的要求，配合沙田马场在赛马日的最新安排。台湾新增32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320宗是本土病例，另有166宗校正回归个案，都是本土感染，再多21人死亡，创单日新高，累计99人不治。疫情指挥中心表示，新公布的486宗本土个案中，新北市有224宗占最多，台北市有168宗。中心又话，近期万华茶艺馆相关个案减少，新北和台北市以外的县市个案增加，尤其传统黄昏市场染疫风险有升温的趋势，呼吁民众减少出门和家庭聚会时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8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及雷暴，星期一、二雨势有时颇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较早前咧喺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开有意外噶，咁不过意外清理好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过去启瑞嘅土瓜湾入口。咁就系较早前启福道去观塘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开有意外，咁不过意外清理好噶啦，而家车龙咧排到过去启瑞嘅土瓜湾入口。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建南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班仔都是车多，龙尾排到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接近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不过漆咸道北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有车龙，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港的入口车龙排到柯达大厦。跟住啦，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流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石硖尾水库。 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每一段有车龙，龙尾排到亚街路街。亚街路街去大角咀近洗衣街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接近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果栏。最后再提提大家啦，东铁线为了配合过海段的新轨道接驳工程，听日来往红磡至到旺角东站的列车服务是会暂停的。港铁会安排接驳班次来往红磡至到九龙塘站，乘客可以考虑改用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朋友就是实话实说咯，或者实话实唱都得。 别再管我，别再回头。是我没看透，不想这样继续和你永远没把握。别再管我，别再回头，是我没看透，不想再继续和你这样纠缠的过，让你的快乐变成折磨，还能说些什么。 Vivian 有份参与今次作曲填词的部分，初衷之一是他的一位朋友沉溺在一段没有结果的感情当中，他希望透过这首歌去激励他，提醒他值得更好。作曲谷亚薇、程冠坤，填词谷亚薇、培勇，编曲监制程冠坤，上榜两星期上升十级第七位，谷亚薇别再回头。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香港电台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 32。 新冠疫情之下，不少音乐活动都被迫取消或者延迟，外国一些歌手就转为在社交平台上面用不同的方式和歌迷互动，好像 John Legend 就在去年3月的时候在家举行了个50分钟的 live 自弹自唱多首名曲，还踢了 Charlie Puth。 而 Charlie Puth 在被他踢完之后亦都在自己平台上面做了个30分钟的 live 和歌迷互动。 密切留意5月29号黄昏6点到8点环球榜时段内公布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得奖名单。 首部港产波莱坞电影找到第三代印度裔香港人 YouTuber 辛德利利参演，他最怕的情节是 因为在香港住的话，很多印度文化上即是唱歌跳舞这样东西会做得少的，可能有时去到印度亲戚结婚的时候要逼我们跳，我们会跳几下这样就立刻跑走了。所以觉得拍套戏是好像那个印度的 DNA 出回来。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彭咏仪、施培、梁学熙、 陈尚思认真做。 This could be good for me. Lately I was feeling like I need a purpose. 嚟紧我哋要学多啲嘢， 等我学下点样煎肠仔先。 我就梗系要学饮多啲水啦。 哇，你哋好肤浅、啊，我学嗰啲嘢全部高过你哋几班啊！ 你咪又系学下点样饮咖啡， 再唔系咪玩下水晶 啊？唔好意思，认真咗。 陈上司认真做，唔好意思，认真咗。 好啦，嚟到啊，我哋通常四点半之后嘅环节咧，就系唔好意思认真咗咁啊。每一个礼拜我哋就会请嚟一个导师啦，同我哋分享同埋介绍啊，同埋令我哋学习一啲新嘅事物嘅。 系啦，咁啊，今日咧就请嚟我嘅好朋友啦，我系粉彩政治导师同埋游戏治疗师 Miss Gaga。 Hello，Hi，Miss Gaga。 Hello，Vincent，Hello， 我冇 Hello 师傅。 一睇到 Miss 咧个样咧，我哋即刻已经系心情非常之好， 根本上就 系啊，唔需要学和谐嘅粉彩都已经好好啊， 耶！ 好啊，但系我想首先阿 Miss 啊，咩叫和谐粉彩咧？ 和谐粉彩咧，我问下你哋啊，你哋未接触过噶嘛？即系今日之前系未接触过，你觉得创办人系男士定系女士咧？即系首先俾啲画你哋睇啦，全部都系呢啲粉粉啊咁样。 我好望落去系好 postcard 嗰啲咯。咁应该嗱，我估咧，首先佢系一个好和谐嘅，系咪退休人士咧？ 有啲围巾，有啲围巾，有啲围巾。 咁劲嘅，你知噶？ 唔系啊， 上网 search 过。 冇啊！ 你见到 Miss 靓，你而家即刻借啲扮晒同佢有共鸣。 我冇咁叻，我冇咁叻，我话俾你听。 我哋今日要和谐， 已经好唔和谐啦。 系梁可希想同嘉嘉 Miss 和谐啲， 我想同你和谐啲咧。 为咗令到大家和谐，咁不如我讲啦。跟住好多人咧，一睇和谐粉菜咧，觉得啲画好靓，都会估咧系女士去创立嘅。其实和谐粉菜咧系嚟自一位五十几岁嘅老先生，而呢位老先生咧本身并唔系画家，系啦，佢绝对系一位退休人士。以前咧佢系做银行噶，咁咧佢只系为咗咧氹下佢身边嘅人啦，咁所以咧佢先至咧就系创立咗呢一门嘅艺术。其实和谐粉菜嘅工具咧好得意嘅，除咗系颜色之外咧，仲有嘅就系手。字啦，仲有佢太太嘅化妆扫啦、化妆棉啦。 哇！佢太太咪嬲死佢 。我啱啱想化妆 扫，系咯，我啱啱想化胭脂嘅时候，佢冇得化粉彩喎。 系啦，同埋我唔知佢太太会唔会嬲，但见到幅画应该 OK 嘅，因为哇，如果有男士画画俾我，我觉得好开心、啊。 我想问嘉嘉老师啦，如果调翻转你男朋友，你无啦啦想。即系画呢个胭脂嘅时候，你见到你胭脂扫喺你男朋友度画紧画，你会点啊？ 我讲埋先，仲有啲工具咧，就系、是、譬如梳啊嗰啲，都系和谐粉彩入边嘅工具嚟嘅。咁所以其实就系一位老先生喺屋企冇嘢做，然之后咧佢就见到有工具就落手画啦，然后就咁样行出嚟嘅。咁所以和谐粉彩其实佢有个目标咧，就系、是、希望即系冇自信画画嘅人都可以享受到画画嗰个嘅幸福感啊。 咁我想问呢时咧，和谐粉彩啦。佢係普通我哋用木顏色已經做到啊，水彩廣告啊，嗰啲叫咩雙頭筆係啦，定係用啲乜嘢嚟嘅咧？ 佢係要用乾粉彩嘅，係其實咧幼稚園或者小學成日用咧嗰只係濕軟粉彩係啦，但係佢呢只係硬啲嘅係啦。咁基本上咧，西谷老師即係創辦人啦，佢就係想大家無論喺乜嘢地方都係用乾粉彩嚟到畫，甚至一啲細位係啦。不過咧呢件事傳到嚟香港咧，因為我哋都中意走捷徑啊嘛，所以香港嘅派別有啲老師咧係會加木顏色嘅，係啦，甚或加啲金粉啊，即係令到嗰件事而家已經係現代化咗啦， 係 fusion 咗啦， 係啦 ，fusion 咗啦。 咁我頭先咧，我知道即係你個 title 啦，就係和諧粉彩嘅正指導師。我想知正指係講緊即係唔係反手指畫係咪咁嘅意思？ 定係唔正指嘅意思咧？即係我唔正指係一個導師。 原來係咁， 係 以及嘅意思 係因為個寫法係正確個正同手指個指啊嘛。 係啊係啊。 咁係咪就係會唔會就係話你嗰個和諧粉彩係唔用其他工具，淨用手指去做咁樣解咧？ 你講得啱嘅，呢個指咧即係兩個嘅意思啦，一個就係手指啦，一個咧就係指導咁嘅意思啦。咁準指和諧粉彩入邊分兩個階級嘅老師，一個就係準指，一個就係正指。係啦，準指就係準備指導，係啦。咁而正指咧就係坐正可以指導。 有冇反指？ 冇反指嘅，唔好意思。 唔止 啊，系啊，唔止啊， 冇，系啦。咁我而家就系去到正指嗰个位置，即系话我可以咧，系直情系老师我都可以教嘅咁样咯。 啊，咁但系咧，我都好好奇啊。其实点解你会突然之间即系去开始教呢一样嘢？因为咧，好似都算几新呢个 topic。 嚟香港嚟讲系新嘅，因为大概系2019年度咧，香港先至系比较有多啲老师啊。如果2019 年几两年前嘅啫噃， 系啊，但系。 爆咗出嚟，大家 social media 可能都成日见到咧，啲人打卡咧，其实咧香港咧十个有八个人画咧都系为咗打卡嘅。 系，我都承认嘅。我啱啱画完个作品之后，我都觉得自己好靓。 你咪觉得自己好劲啊？ 系 啊，系啦，我自己咧，其实我本身咧都系做传媒嘅，系啦，咁以前咧都同大家一样啦，做节目啦，做主持啦，咁但系咧正正因为疫情，咁我谂咧大家都系行家啦，系啦，好多可能。出面的工作都會冇咗，咁結果我就騰空咗一個人生靜落嚟嘅時間。咁我一般我自己本身都有教育嘅碩士啦，咁所以喺遊戲治療嗰方面我係好中意同小朋友去做嘅。後期咧，因為我接觸咗呢個媒介，咁我覺得咧，咦，原來小朋友做又得。家長做又得，甚或老人家做又得，咁我就最深咗落去，然之後再用呢個工具去同多啲人傾偈咯。 有冇話邊啲人唔適合畫噶？ 冇喎、 啊。即係如果我心裏面好黑暗嘅，即係灰到無倫嘅，即係好似阿一咁，我哋講真説話啦。係啦，咁啊得唔得嘅咧？ 係得㗎，因為咧喺我哋準子入邊咧，十八至22幅畫咧，其實有一張係憤怒嘅。我哋係 哦，即平均你講人畫嘅話， 唔係我哋做老師入面嗰個教程入面咧，要畫十八至22幅畫先至可以做到準子老師。咁喺呢一個嘅syllabus 入面啦，係啦，其實咧係有一兩幅畫咧係關於憤怒嘅，咁只不過係揀嘅顏色係黑啲啊，或者灰啲啊咁樣咯，係啦。咁所以其實咧，黃海芬出唔係淨係得幸福嘅，亦都係可以表達到唔同嘅情緒嘅。 咦？咁反而我有興趣知道你考試嗰個過程係點喎？咁即係嗱，我去學完畫畫。咁多數就係、是、畫係靚同唔靚嘅啫，咁但係你要去考嗱，首先你話做準子啦，咁、你畫嗰十幾幅畫，咁即係點啊？因應唔同嘅主題喜怒哀樂，咁就係要個評審望落去，一望就要 get 到你嗰幅畫究竟係代表咩情緒，咁先至為之合格定係點嘅咧？ 我哋咧係有十八幅指定畫嘅，係啦，咁咧畫曬嗰十八幅指定畫咧，就唔需要有啲咩考核或者比分，只要咧你嘅老師咧就係即係幫你簽翻，你係真係有上堂啦，同埋你做到咧，咁就已經 OK 噶啦。但係 Gigi老師，你可唔可以講深啲啊？你講到難啲啊！ 隨便考我哋嘅，我哋聽得明 白啊。但係咧，我哋之後咧仲要自己做功課嘅，功課係有啲難做嘅，因為咧第一幅嘅主題咧就係講生命啦，任何嘢你畫生命就得噶啦。第二幅嘅主題咧係要聽住音樂畫，第三幅嘅主題咧係要同味道有關嘅。然后咧，你就要用简单嘅英文，或者如果你识日文，你可以写日文啦。跟住就将呢份功课咧交翻去日本嗰边，咁日本嘅老师睇完咧，觉得 OK。其实都唔会唔 OK 嘅，讲真系啦，但系要心机咯，咁跟住佢就会批证书俾你咯。 哇，咁其实呢样嘢都好好虚啊！我意思系，因为你画嘅画好个人噶嘛，我就系因为靠味道而去画一幅画嘅时候。哦，咁得啦，我明啦，而家，因为咧我即刻讲紧话，本来好虚浮嘅时候咧，阿老师咧就即刻举咗幅画，咁原来佢话意思系咩咧？味道嘅意思就系嗰幅画要令到周围望嘅人都知道，哦，呢幅画真系会有味道嘅。咁头先我就见到啦，有个碗装住好多类似布丁嘅物体， 唔系布丁嚟噶， 系烧麦， 烧麦。哎呀， 都系食物啫。 哎呀， 我话咧，我今日心情好，睇咩都甜甜嘅味道。 OK， 你哋两个咸咸酸酸咁啦，继续。 喂，但我见到咧，阿嘉嘉老师你咧嗰啲画下边咧就即系有提咗行字，写日文嘅。嗱，呢个我就叫做系咁以尝试去读咧。应该就系讲系啦，即系人生就系充满一啲不可思议嘅事情。咁啊咩？尖声尖些的咩？乌列斯莫诺德斯呢？即系类似系咁，即系话人生就系咩？ 不可思议，人生真是充满喜乐。头先你幅画嘅题目系咁样嘅。 系啦，咁就系有间屋仔上面有个太阳，但系个太阳附近系落紧雨嘅。 系啦，其实我哋话每一幅画咧都有个命题嘅。系啦，如果系老师嘅课程咧，佢嗰啲画咧全部我哋都会好尊重原著，大家咧即系学嘅时候都要抄翻同一句嘢，同埋咧就是、理解佢背后嘅故事。咁头先 Vincent 咧，佢去睇嗰幅画啦，就系、是、人生真是不可思议，人生真是充满喜乐咧，其实就系讲紧咧。一位日本嘅作曲作词家，佢一生嘅一啲经历啊，因为咧虽然佢 有好多嘅才华啦，但系因为去到晚年嘅时候咧，佢系身患咗癌症嘅，系啦，喺佢决定开一场演唱会，即系佢决定咗最后开为自己人生开一场演唱会，咁亦都咧将佢咧当系佢生前嘅一个葬礼。咁当细高老师知道咗佢之后咧，咁就将佢呢个故事就转化为一啲嘅图画同埋颜色。系啦，然后咧就系将佢变成呢一个教案啦。 嗯，我想问嘉嘉老师，咁作为老师啦，或者我一个学紧嘅学生，我见你啲画全部都好靓，我想问一下系咪真系要有画画天分先可以做到和谐粉彩嘅老师嘅咧？ 唔系噶。是真的不是的，是因为我自己都是转行，其实很多如果教和谐粉彩的老师呢，我觉得他们有一些条件，就是首先他们要能够讲故事，同埋呢令到嚟参与的人呢感觉到放松同埋开心。是啦，因为画呢其实真的很容易的，又不可以说很容易的，他都有技巧，但是你应该是能够驾驭的，只要你愿意给时间就可以啦。 即是要有一副令人哋睇落去都会有好放松嘅样嘅老师样，系咪 可以咁讲？ 即是如果太过恶嘅样，其实就唔系好啱啦。 唔使拧过嚟噶，唔使拧过嚟噶。 佢眼尾望紧我，我知噶。 我可以望边个啫？都系望大家嘅啫。 你哋可能画下个样就会慈祥啲啊， 即系冇咗种戾气系咪 啊？反而你自己有冇觉得你学完之后你嘅心态上有冇啲咩转变咧？ 会啊会啊，因为咧我唔知道其他教画画嘅老师系点啦。可能咧有好多老师都会忍唔紧手咧帮学生画嘅，即系喺教嘅过程。但系和谐粉彩咧，其实好着重就系当下嘅嗰个状态。所以咧，做老師嚟講咧，係盡量唔會掂學生幅畫嘅。就算做示範都好啦，都會喺隔離咯。咁就由得你。如果就算有啲乜嘢可能不可挽救嘅，我哋都俾你去盡量嘗試，因為就係想你記得而家你呢一個狀態係啦。同埋和諧粉彩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就係因為你去做嘅時候咧，可能你會撈顏色啊，或者你手嘅力度啊，隨住你嘅心情都會唔同。所以咧，每一幅畫都係獨一無二嘅。就算你想即係複製多一張。都不可能做到，咁所以呢一个亦都系和谐粉彩嘅魅力咯。 嗯，咁而家头先你都讲话年几两年前开始和谐粉彩就爆咗啦，因为网络上面，而家系咪都继续 keep 住系潮流嘅当当嚟嘅咧？ 绝对系啊，同埋咧多咗好多行家咧就系做网上嘅课程啊，因为喺疫情嘅关系咧，咁其实好多人啦，大朋友、小朋友、老人家都好啦，喺屋企都好郁闷啦，系啦，咁然后如果即系有一啲咁样咁有色彩嘅活动，大家喺屋企静静地两个钟，跟住觉得好。开心系啦，咁其实我见都几多人咧系会去选择呢一个嘅艺术咁样咯。 香港有冇话边个岁数嘅人多啲去学啊？小朋友定系反而系好似我哋呢啲大人呢？ 小朋友咧通常被家长逼嘅， 好惨啊！ 即系如果艺术嚟讲，系咪都有嘅？如果大少少咯，即系可能十岁、十一岁、十二岁嗰啲，尤其是女仔就会觉得好靓，有啲都会自己嚟嘅。但如果你话岁数好低嗰啲咧。通常都是家長即係送佢嚟啦，咁其實都可以做到小朋友專注力啊，或者一啲我哋叫 sensory 嘅觸感嘅一啲訓練，其實都可以做得到嘅。不過撇除呢一啲咁功利嘅目標啦，如果你話自己真係嚟嘅話咧，其實真係三四十歲。系啦嘅女士或者出咗嚟做嘢26、7、8岁到系啦去到妈妈级呢都多嘅、女士比较多，因为可能平时屋企呀工作呀好大压力呀，咁嚟到呢度呢我有啲同学同我讲呢话画两个钟头画好奢侈呀，咁跟住我就话咁、真係好啦，即係你信任我嚟到呢一度，跟住你又可以好放松，跟住又觉得好似对自己好好咁样，咁实在太好啦。 因为其实画画呢即係某程度上係可以放空个脑㗎嘛。 系啊系啊。 即係就算係头先我哋节目开头开始之前呢，咁我哋自己都试咗少少啦。咁跟住我嗰下我都发觉突然间係哇个心好平和㗎。係因为我系专注咗喺嗰张纸啊同埋嗰啲颜色嗰度呢，系即系耐唔使做下呢啲系几好㗎，我觉得。 治住咗心里面嘅小魔鬼啊。 哦，冇小魔鬼嘅，系嗰个心里边嗰个窿啊，埋咗口， 填翻满佢啊。 同埋我自己咧，因为治疗师背景啦，咁所以我特别安排我嘅课堂咧，系会有味道同埋有声音去到配合嘅。 哇， 系啦，咁声 音系即系咩意思啊？ 我会拣翻同我嗰日画嗰幅画感觉相近嘅一啲歌，咁令到参加嘅学员啦、有缘人啦，我会叫，咁就可以尽量放松心情咯。 你会唔会有一日播 heavy metal 叫人哋画画噶？ 可以啊。如果嗰日 个主题是愤怒，我觉得可以。 但我想话，头先你都有讲过，就是日本的老师发明呢样嘢啦。 系 会唔会即系好似譬如当系塔罗牌或者画画，你都有分西式嘅派别、中式嘅派别，有好多唔同派别。 绝对有噶， 系有啲乜嘢派别？ 佢而家咧有一啲叫做空气感嘅画，亦都出咗嚟。其实咧就系用单色。即系而家你见到好多系好多颜色噶嘛，用一种颜色就系、是令到佢好似发光咁样嘅，成幅画咧都好靓。我未学，我学咗之后教你啊。 我就系谂到舒芙蕾咗个画面， 空气感啊嘛。 有嘅，亦都有一啲人咧加咗啲书法落去嘅。其实一路都系演变紧嘅，所以咧就算做咗政治老师都好啦，都要不断咁去进修，先唔会俾个市场淘汰咯。 咁做政治老师咧，会唔会再有多一个即系title 嘅？即系你可以再考咧，咁诶跟住个名字会越嚟越长。 就考其他 咁样 嘅，冇啦。但系可以考其他嘅派别，系啦。咁譬如可能和谐粉彩书法咁样。老师咁，佢又可能有自己嘅级咁样咯。 乜嘢叫和谐书粉彩书法、啊 其实系一幅画嘅侧边有啲字咁样。 但嗰啲字系攞手指画定系还是系攞毛笔啊定系咩噶？ 通常都用啲特别嘅颜料嘅，系啦系啦。咁啊有一种类似书法嘅感觉咯。咁因为好多人可能都好怕写字，一写字就和咗幅画嘅，系啦。咁有一啲嘅老师咧就会自己教埋书法，咁就将两样嘢融合咗一齐。 咁即系呢一样嘢算唔算叫做冇挑战冇难度咧？对你嚟讲， 又唔可以咁讲。 最大难度同挑战系咩咧？ 同人沟通。同埋咧，教嘢嘅时候咧，香港人我都系香港人啊嘛，咁有阵时可能会比较急一啲，系啦。咁点样可以即系忍住手唔好帮，同埋等大家自己去有领悟咧？呢、這个都系一个我学习嘅地方咯。 哦，咁啊，的确系。头先咧，我都系想嗱嗱声搞掂佢咧，你见到我系好鬼快，即系总之 快啊。 总之系要磨颜色嗰啲，嗱嗱声磨完，跟住捽完佢，哎呀唔好睇啦，阿师培，即系攞唔好攞我嗰、那个。精细巨作嚟睇啊！ 阵间先评佢嘅巨作啊， 太靓啦！ 因为但系原来每一幅画咧，即系头先都有听到老师有讲到，就系话原来你嗰啲嘢嗰啲摆位啊、啲形状啊，又有分别嘅，所以我都好期待，究竟睇下佢点样窥探我哋嘅内心世界。 其实我今日准备咗嘅，一阵间咧就会即系开股啦，因为我准备咗一个小小嘅习作啦，俾大家去画啦，跟住然后咧我都可以轻轻咁样分析一下咧大家嘅性格啊，或者一啲可能工作嘅态度咁样嘅。 喂，但系呢啲系咪要有慧根嘅咧？即系你自己你要识得去。你懂望嗰幅画啫，但你要懂得去解，你要点样去我哋所谓 interpret 咧，分析咧，即系都系另外一个课题嚟 嘅。系噶系噶，呢个都系因为我有即系治疗师背景，咁所以我先至将佢融入落去嘅、 所以一阵间咧，我哋一首歌一个新闻之后咧，咁我哋就要麻烦嘉嘉老师啦。咁就系咧，我哋三个分别，其实嘉嘉老师自己都画到嘅，画咗一幅和谐粉彩去制成嘅一个嘅书签。咁呢个书签咧，其实原来咧就有好多嘅隐藏入面嘅嘢嘅。我突然间觉得我好似除晒三尺。 好赤裸啊！冇啊，求 你已经除咗啦。咁一阵间我哋都会摆上网上面嘅，咁大家咧都会分享啊，我哋到底而家嘅心情系点样？转个头翻嚟，我哋继续请到嘉嘉老师。 脑海中演过涌浪。雷电暴雨每夜缠着我蚕食我如洪荒还是不懂相信希望无尽问句遮挡了前方亦无方未有曙光我想知道错与对与恶跟善良你怎样看每个伟人留低接你淘尽力气努力只足苦恼翻飞句句格言全都铭记前人讲道理说到超出心与地都一样在处知道 林奕康沉思者，咁啊，啱啱呢个时间咧，我最啱我哋啦，沉思一下，因为咧稍后咧翻嚟，我哋就要俾人揭晓究竟我哋内心世界咧系点样嘅咧。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寻常事，认真做。今日有和谐粉彩嘅静止导师 Gaga 出门同家庭聚会时间，继新疆棉花同番茄之后。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由禁止中国一间渔业公司的渔获进口。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对大连海洋渔业集团的所有产品发出禁止进口暂扣令，只有证据显示这间公司的船队强迫船员劳动、克扣工资，而船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恶劣。声明说暂扣令适用于公司旗下超过30艘渔船，是美国海关首次对整支渔船船队发出暂扣令。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说，剥削工人的公司不可以在美国立足。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为南海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另外，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8度。下昼短暂时间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及雷暴，星期一、二雨势有时颇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咧，首先讲一个渡轮嘅消息啦。咁就系因为风浪较大，今日咧由屯门往返大澳嘅渡轮咧，终点站系会由大澳改为沙螺湾。咁就系因为风浪较大嘅影响啦。今日由屯门往返大澳嘅渡轮，终点站咧系会由大澳改为沙螺湾。乘客请你特别留意。喺隧道方面咧，红隧嘅港的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班仔大排到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咧，因为多车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接近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车龙排到嘉华国际中心，九龙入口嗰边啦，观塘绕道近丽港城一段啦系车多噶，经过请你特别留意。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波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去狮隧龙尾排到彩虹村。跟住一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浅水湾道去香港仔方向近浅水湾泳滩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富慧阁。在九龙区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富豪东方酒店。驾驶人士留意了，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7:02，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朝早的5:39。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车的时候记得不要骚扰司机，做个精明的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物业管理业发牌制度已经实施了。物管公司和负责管理监督物管服务的从业员都需要申请牌照，前线人员就不用了。发牌设有3年过渡期，如果有经验但未符合学历或专业要求，可以先申请临时牌照，报读相关的课程后再申请正式牌照。详情浏览 pmsahk.org.hk。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喊咪喊咯， 演低哦。头上我欢笑哭喊，只有我一个，迎着雨伤了损了都也得一个，决定好了那句结果，沉住气，然 中其实有一句如泪了，请你只要相信捱下去，是坤哥在日本徒步之旅的时候随口唱出来的歌词，而这一句跟自己的内心对话爆炸力竟然是当时一唱就喊了一个钟那么 定有分岔路，唯愿那晚尽兴 作曲，坤哥自己填词 Oscar， 编曲监制 James Ting， 上榜三星期回落了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八位，吴奕坤日路。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彭咏仪、施培、梁学希、 陈尚思认真做。 This could be good for me. Lately, I was feeling like I need a purpose. 而家已经去到5:10啦，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寻常事认真做》， 好紧张啊！莫同埋师培，我哋今日请嚟呢一位嘅嘉宾咧，咁就将会咧窥探我哋咧嘅内心世界。因为咧喺由于时间关系啦，咁我哋就准备咗几幅咧，就系用呢一个嘅。手指啦，同埋用呢一个嘅粉彩，咁咧就捽咗一幅画出嚟嘅，咁亦都系因应阿老师嘅指示咧，咁我哋就喺个幅画上面就加咗一座山，同埋加咗一个光源。 系、嗯，但系咧我好好奇一样嘢先啊，嘉嘉老师，咁、就系我哋今日嘅和谐粉彩嘅静止老师，亦都系一个游戏治疗师啦、 嗯。 我想问一问嘅就系、是，点解我哋画呢个嘅粉彩，画呢幅嘅书签嘅时候，你系会知道晒我哋啲？ 唔好咁讲，我知少少啫。因为今日咧，其实都唔系话真系有好长嘅时间。其实正常咧，一堂咧都大概要个半钟至两个钟嘅时候嘅，系啦。咁所以今日咧好仓促咁样咧，就同大家玩个小游戏啦。我觉得咧 ，Vincent 最紧张嘅地方唔系俾我窥探啊，而系我准备咧发布俾，即系透过大气电波发布俾所有嘅香港市民知你哋嘅内心世界。 系啊， 呢个先最紧张系咪？ 但我想话系和谐粉彩，你学嘅时候已经系学埋，知道埋我哋心里面大概谂啲咩定。是你只不过是融入了你之前说你另外再学的东西下去的。 其实是后者的，因为本身和谐粉彩呢就应该没什么负担的。是的，大家随意画，最重要就是画完之后开心啦，还有觉得有幸福感呢就已经是足够的了。但是因为我自己是治疗师背景啦，还有我很喜欢就是这些这样啦，其实话就话想了解你或者窥探你，其实最主要呢学的过程是了解自己更加多。是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在里面见到一些潜意识啦，或者是一些个人成长的背景呢，也都会反映到在你呢啲嘅选择上面嘅、 嗯，有冇啲嘅学生咧？你系睇到幅画之后，你灰到或者你自己都感受到佢嘅唔开心嘅咧？ 小朋友会比较容易嘅，因为小朋友冇大人咁多掩饰啊，系啊，即系你哋可能因为靓，所以就跟随大家个潮流去有啲嘅选择，但系小朋友系好直率嘅，佢想咁。就咁噶啦，咁我都有试过有一两个小朋友啦，见到之后咧，我要同佢家长即系了解一下， 要见家长。 哇， 可唔可以讲下个幅画系咩事？ 唔系佢做错事，而系我想了解一下，佢究竟发生咗啲乜嘢事咧？首先咧就系呢位小朋友咧，搞到咧成个地下都系粉。 哦，佢學比較白厭啲嘅， 所以有啲嬲。 其實 因為要抹地， 其實都唔係呢個問題，係啦，即係我覺得最主要就係因乜解救會有咁多嘅憤怒咧？即係佢好似報復式咁樣去到進行呢一幅嘅畫作嘅。咁但係其實後屘問翻佢媽媽咧，佢係自己報名嚟嘅、即係小朋友話要嚟，而唔係媽媽逼佢嚟。但係咧最後出咗嚟咁樣，咁我哋 turn out 咗咧，其實原來佢都係有少少 SEN 嘅需要，唔係好識得自己點樣。抒发情绪，同埋咧有好多自己嘅谂法，所以咧你讲 A 咧，佢就会做 D 咯，即系已经唔系做 B、C 啦，佢系做 D， 系啦，咁就想挑战你可唔可以咁做咧？其实系可以嘅，不过佢未必适合大班咯，可能适合一one on one， 即系一对一会比较好啲。 咁我想问下你头先所讲，除咗佢整到成地都系粉之外，嗰幅画到底有啲咩图案而令到你都觉得，咦唔系呢个小朋友，我要多啲俾嘅爱心关心佢、哦。 首先个色调会比较灰黑一啲。正常的小朋友或者大部分的小朋友都会揀五顏六色，但那种五顏六色应该是鲜艳 的，但是当咁细个，即是讲紧五六岁的小朋友无端端摆灰色啊、黑色啊 極多深藍色咧，其實就係、是、都係一啲 symbol， 即係一啲嘅象徵，等我哋成人咧就去多多留意一下。同埋會多啲可能線條雜亂嘅線條啦。咁呢啲都係我哋需要注意嘅地方嚟嘅。 哦，嗱，咁我想問一下啦，望到大家嘅畫咧，我已經見到頭先你講線條咧，我嘗試解讀一下，唔知啱唔啱？阿莫咧，其實佢最近個人咧都真係幾個內心比較平靜啲啊，因為咧佢係冇線條噶，即係佢嗰個畫個。 點解你好似導師咁？ 原来你学咗噶？ 唔系啊，估下噶咋？但系咧，我觉得因为我觉得阿莫呢幅画咧真系好靓啊，即系有 同人一样 美少女嘅 小 妮 呢一套，你哋两个小妮呢一套 美少女。 我寻日先订烂咗个蛋糕，你订咗张好似呢个蛋糕咁样个下场， 我大嚿啲应该订唔到嘅，系啦。但系咧，我觉得 Vincent 咧睇落去咧就系头先你讲嗰啲咧有好多深蓝色啦，咁我就唔知道究竟系咪佢又系好似个小朋友咁样有啲抑郁啊，唔系有啲忧郁啊咁样咧？ 更重要系因为佢系男士啦，我哋都唔可以即系忽略咗呢个咁重要嘅资讯嘅。但系咧，我谂可能睇听紧呢个节目嘅观众朋友咧，可能自己都想试下，系咪？咁我俾少少步骤大家，虽然大家冇和谐粉彩喺屋企啦，系咪？咁唔使担心嘅，只要你揾一张纸，系啦，长方形嘅纸，上面咧你帮我画山。同埋畫一個 山就係一座座嘅山， 一座座嘅山，你可以畫一座，可以畫兩座，可以畫好多座都得嘅，係啦。同埋咧，我需要你擺一個光源喺上面，譬如係星星啦、月亮啦、太陽啦。咁你哋我一路講嘅時候，你哋做咗呢啲先。咁一陣間我開股嘅時候咧，大家就可以咧就即都一齊係啦，被理解啦。 我想問一下啲山啊，或者啲光源係咪話擺喺個畫紙入面任何一個地方都即係譬如個山佢調翻轉擺山啲，即係調翻轉喺上面都得嘅。 係得嘅，係得嘅。 Okay， 是大大小小都冇所谓，最紧要就随住你而家呢个状态可以做咗呢啲先。不过咧，今日嘅主持嗰个挑战咧就系、是、多多一个步骤，因为我有颜色啊嘛，所以咧一早就叫咗佢哋拣三款唔同嘅颜色放落去嘅。咁、其实出咗嚟咧，其实。即系你就咁唔写名咧，可能大家都估到边个整边一幅啊！因为唔同人咧，其实都将佢嘅性格咧投射咗喺呢一幅画度。就譬如系 Vincent 啦，系 Vincent 嗰幅咧，大家可以系咪 Facebook 有得睇啊？ 系啦，已经喺网上上面咧，我哋嘅专业嗰度有得睇噶啦。 系啦，咁啊见到佢咧都系蓝蓝啦、灰灰啦、绿绿啦、黄黄啦。咁首先呢啲就系一个好经典男仔会嘅拣嘅颜色啦。咁如果净睇颜色嚟讲咧，蓝色系代表。住平静啦、冷静啦，如果中间有一啲灰色咧，我会推敲有阵时咧会有一啲压抑啦，系啦，或者咧系比较多愁善感嘅。 你真系好 哇，劲呢、這个多愁善感呢、這个。 啊、你同埋佢嗰种平静或者佢嗰种压抑啦，或者佢嗰种冇脾气咧，佢就算发脾气咧。 都冇人知， 你唔覺得我發咗脾氣啊？ 佢嗰啲脾氣唔係脾氣嚟噶，即係對於我嚟講，我心諗嚇、你呢個叫好嬲噶啦，即係佢有試過喺我面前講佢好嬲啦，我心呢、這個叫好嬲啊！咁你知唔知我嗰啲係點噶？ 訂蛋糕啊嘛，你嗰啲係。 即系你好讲得佢好啱，仲可唔可以睇到佢个家底有冇钱啊？ 有呢啲嘅咩？ 系啦，系咪一个笋盘啊？大家可唔可以 PM 佢啊？同佢相睇啊？嗰啲噶？ 我头先咧有问过佢嘅，即系因为我见到咧出咗嚟嘅效果系绿色嚟嘅，但系佢话佢加系加黄色，但系唔小心变咗做绿色啦。咁可能系潜意识啦，亦都可能系意外。但系如果我哋见到画面比较多绿色嘅话咧，亦都代表住呢一位朋友咧，佢系比较着重生存嘅。系啦，嗰个生存嘅感觉除咗系真系生存，即系自己生存之外咧，亦都系即系和谐啊、宁静啊、息事宁人啊嗰一种感觉嘅。 系啊，佢喺某啲环境入面好想生存噶。 哇！你讲呢啲，即系 我讲某啲环境，我冇讲咩啊？ 你快乐过生活，我努力去生存。 好劲啊！真系知道晒 嘅。系啦，呢个就系单睇颜色我哋嘅资讯咯。不过咧，即系我喺度都做个声明吓，如果我哋平时去做咧，就唔会咁样咁快做定段嘅。通常咧都要识睇多几幅画，或者系倾多啲偈，系啦，咁我哋先至会最后落一个嘅判断咯。系啦，而家咁样咧都系一个好快速，系啦，好 generally 系啦，即系普遍咁嘅状况去讲嘅。 咁 Vincent 算唔算开心啊？佢生活？ 算嘅，咁就由个光源嘅位置嗰度可以睇得到，系啦，因为咧我哋睇光源啦，如果摆喺 左邊的話呢就代表住呢佢嘅過去呢就係好開心，即係代表佢童年成長會開心嘅。如果擺中間嘅話呢就代表佢活在當下啦，而家好享受。如果擺喺右邊嘅話呢就代表住呢佢對將來呢係充滿憧憬嘅。 係，所以所有聽眾們頭先呢我哋阿嘉嘉老師呢都已經教大家畫啲山啊，畫一啲光源，即係你個光源可以星星月亮太陽。咁你就可以睇到你自己心裡面嗰個嘅希望係咪呀，心情喺邊度啦。 係啦係啦，都係正面嘅，因為有光就代表住係一啲正能量啦，係啦。咁擺喺左邊就過去，中間就現在，右邊咧就係將來。 會唔會話 咁？會唔會現在同將來係唔開心？係 咯，真係唔畫嘅，會唔會有㗎？ 我哋有人係會唔畫光源，唔畫光源嘅。不過都係一幅畫時間關係啊嘛，所以我哋就唔能夠一刀切咯。 會唔會話分到畫大啲嘅星星或者大啲嘅月亮，就代表嗰個人嘅光源、那個希望或者個開心係好大嘅？細粒到豆屎睇唔到咁一點咁樣咧，咁又代表佢話佢嘅光源或者佢冇希望人生咁樣。 要睇下佢可能十幅畫佢自己個派別係點。如果佢十幅個光都好大咧，我哋可以有機會係做出一個咁嘅結論嘅。係啦，但單睇一兩幅咧就唔能夠咁快下決定。 咁阿莫呢一張咧？ 阿莫呢一張咧，我哋望到啦，佢個月亮咧都係擺喺右上角啦，咁代表住佢對將來咧都係好有憧憬嘅，可以見到好多心心，好少女啊。 係啊，我少女嚟噶嘛，心境不嬲少女噶啦。 係啦，咁啊講翻顏色方面咧，你揀咗紫色啦、粉紅色啦同埋黃色，其實代表住咧有一種高貴啦，有一種神秘。 我好開心啊！俾人咁樣嗌高貴， 但係咧你個紫色就係擺咗啲咁多，下次可以揀多啲， 可以高貴多啲。 我即係紫色係代表高貴， 係啦，神秘。通常如果用呢一種嘅顏色嘅朋友仔，因為有啲人係直情唔中意紫色嘅，即係我發現啦，係咪啊？ 係啊，我唔高貴，我唔中意。 唔係，但係代表你唔神秘咯，你個人咩都坦蕩蕩講出嚟咯。而我係真係咧唔識我嘅人都以為我好惡啊，或者好覺得我好難溝通嘅。的而且確好多身邊朋友都咁講，但識完咗之後，哇！你低能啊，個人，即係佢哋開頭會覺得好神秘嘅，真 係。但係咧，你同時有好大部分係黃色啦，黃色代表住咧，都係有啲財富啦，係啦，同埋咧係温暖啦，同埋樂觀。 又 係 本來係紫色嗰邊多啲嘅， 跟住咧 冚咗， 都係意外嚟嘅， 係意外， 所以係橫財嚟。 唔係啊，或者嗰個財係大家表面以為我有錢，其實我窮鬼嚟啊！ 有咁嘅可能性，有咁嘅可能性， 呢個真㗎。唔知點解啲人成日笑我話，以為我係一個有錢人嚟㗎。但其實我窮到嘔，一路嘔，我每日都嘔幾次， 所以神秘可能是心中富有咧， 係 啦。 富有唔一定要讲钱噶嘛 ，Vincent 而家都系一个老师嚟噶。 啊，唔系，咁你有阵时候会唔会即系阿嘉嘉老师有啲时候咧，即系你同啲学生讲完分析完之后咧，佢会真系突然间系喊晒咁。 都会嘅，真系会嘅， 即系刺中要害咁样。 系，我接住落嚟就要讲下我嘅要害啦。 好啊， 喂，纸巾纸巾，你 攞定嚟攞定嚟。 因为咧有几方面嘅，首先咧阿莫画嘅时候咧，佢比较细力一啲嘅落颜色，咁细力咧就代表住佢冇乜安全感。 其实因为我惊，我想。我覺得因為啲嘢你拎嚟噶嘛，我唔想用曬。 多謝你啊！ 你個善心啊！ 第二個位咧就係你畫嘅山咧位置比較低，同埋咧比較細，係啦，兼且咧係多山嘅。先講比較低咧，就代表住都係同樣係安全感嘅東西。另外咧，山其實係代表住目標啊。咁如果咧你畫得比多過一座山啦，代表住你心入邊有好多好多唔同嘅諗法，同埋咧目標唔夠堅定。你睇下 Vincent 嗰個一大座喺度等咗喺度， 佢要做廣播處長。 我仲要唔係啊，我一路頂咧，我一路唱住歌噶嘛。我係想嘗試搣個獅子山出嚟 嘅。係啊係啊，頭先我本來想搣獅子山， 佢搣唔到啊。 頭先嘉嘉講得啱嘅就係頭先山上面，我諗好多聽眾們頭先講完光源之後都有畫到山啦。山嘅大個或者細座都有分嘅。 係 的，而且確我係一個好冇安全感嘅人，同埋我對自己好冇嗰啲自信好易動搖，同埋我冇乜自信嗰啲人嚟嘅。 係啦， 咁呢個亦都係公認大家都知 嘅。係啊，我就唔知道我今日先認識你啦。 係啦，呢啲我都可以突顯到大家嘅性格就係嗰座山啊。 係啦，係啦，山就係講目標啦。跟住我哋就睇下師培嗰幅啦。師培嗰幅咧，其實咧。我请问座山在哪里？ 是啊，我一望的时候打横看又不是，打动看又不是，到底怎样呢？ 要问问当事人去澄清一下先。 我那幅画是打动看的嘛，你见不到那座山大到呢占了差不多成张画纸三分一、啊。 我就見到，我以為是好似唔知打寫嘢定係咩咧？嗰、啊那個山嗰個線條係有啲弱雞啫。 我覺得係陰影嚟嘅，以為、啊、即係嗰啲水湖水啲陰影啊嗰啲嚟嘅，或者雲咯。 就係因為個山唔太鮮明咧，其實咁我哋個理解咧就可能喺而家呢個狀態有少少嘅迷失啦，或者咧就係未係好知道個方向，因為其實從師培咧佢嗰啲線條咧，你會覺得比較凌亂一啲嘅。是啦，好似冇乜方向啊，同埋唔係好知道係第一步係做乜，或者可能好即興嘅，係啦，咁所以喺個山嗰度呢其實係可以睇到好多嘢嘅。 哇，咁都俾你知道我而家思緒混亂添。 但係呢我想講呢，師培呢即係都係比較多白色，因為你插白嘅地方好多，白色呢係代表住純潔啦，係啦，光明啦，係啦，同埋呢就係好 pure， 係好單純。 好 pure， 好 true 啊。 好就係女神係咪 開心啊。 我想问一下阿嘉嘉啦，最后啦，有少少 tips 想问一下，如果好多听众们同我哋一样都已经画完晒啦，佢仲有啲乜嘢嘢要留意嘅咧？ 留意翻咧就系、是、其实咧我哋做呢一啲嘅测验咧，我哋系需要一个好安静嘅环境嘅，系啦，或者今天咧嗰、那个时间比较仓促啦，我都建议大家同一个测验咧，可以辰时某时某一天咧，你可以再做一次，静静地俾自己饮杯茶坐喺度，唔好计时。畫完之後咧，先至再聽翻今日嘅重温，然之後咧再理解一下自己，係啦， 即係畫嘅時間可以多啲，同埋嗰個 detail 位可以多啲， 係啦，俾自己空間去諗咯。 嗯，咁啊，除咗頭先所講沉色啲就可能憤怒啲，咁啊和諧啲嘅顏色就代表你可能温柔啲或者冇咁殺傷力啦。仲有冇啲顏色我哋要留意啊？仲有你頭先話綠色嘅時候和平啲， 係啊係啊係啊。 有冇話簡單嚟講下其他顏色要留意嘅，又係啲咩咧？ 如果紅色嘅話咧，咁就會俾人感覺會熱情啲啦。系啦，咁同埋咧，天蓝色亦都有一种咧比较代表住咧希望嘅感觉嘅，系啦，咁变咗其实唔同颜色喺和谐粉彩入边咧系冇绝对嘅，因为好多时候捞下捞下咧会捞到第三只色出嚟嘅、嗯。有阵时和谐粉彩呢个嘅媒介嘅魅力咧，就系、是、我哋即系欣赏下出咗嚟嗰个结果咯，好似你整蛋糕咁，系、 嗯、 啦，无论系好食唔好食，只为自己整都系正嘅。 咁啊，今日咧即系多谢晒嘉嘉老师啦，成个钟头留咗喺度同我哋玩啊，同我哋三个喺度癫啊！ 系啊，今日即刻好治愈嘅，成个人开心晒，多谢晒 ，thank you， 多谢。 情长败不者，毁美志气不会被原谅，仍难再想，还得逞强，眉头见血当勋章，明明难保，痴心参加者输够必有奖，但我都想为那虚无胜仗再负。 我共大哭。 续斗争，来告知世人，我尚有那激愤。 Vincent 问你个问题啊， 系 而家咧唱紧歌嘅系边个咧 ？Dear Jane 咯， 佢哋唱紧嘅歌名系边队球队咧？ 一个好细嘅国家叫咩？圣马力 诺 啊嘛， 系 啊， 啦。咁啱啱圣马力诺寻日都有个友谊赛，就系同意大利队嘅。好啦，另外一个问题问你，知唔知道寻日佢哋几多比几多？ 咪我可唔可以估就系佢有冇入波啊？不如 咁一定冇啦，佢有边次入噶？ 咩啊？佢唔系话打和都已经好开心，系咯？ 系 打和已经好开心啦嘛，入唔到波啊？ 入唔到七比零啊！但系就系佢哋嗰种努力、继续坚持嘅心，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要学习嘅，就好似阿粉彩老师咁啦。系啊，平常心，开心啲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表示，第四波新型肺炎疫情应该已经完结，本港已经有28日清零。他又话，相信第五波疫情好大机会出现，现时需要考虑如何准备。袁国勇话，分析早前确诊的四岁男童个案，最有可能是在一月已经受感染，间中出现复阳现象。至于早前被列为初步确诊，在官涌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工作的64岁女护士，有理由相信接种中心有环境污染，相信护士受疫苗污染令到检验结果呈阳性。至于近期五宗有外游记录的个案，袁国勇表示，他们的病毒量低，密切接触者都没有确诊个案，相信他们都并非近期受感染，而是至少两个月前未到港前已经受感染。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表示，新型冠状病毒的穿破性高，只要出现漏洞，疫情可能一发不可收拾。他认为，如果未做好防疫措施，一旦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就会出事。袁国勇认为，目前最应该思考如何应对日后可能出现的第五波疫情，最好的准备就是公众接种疫苗。他形容接种疫苗人口达八成，可能不用佩戴口罩。他又提议，如果日后出现新一波疫情，学校不要停课，而是采用并行模式，例如有接种疫苗的人士可回校，没有打针的就在家上课。又提议，如果注射过疫苗人士到访食肆，不用限制食肆营业时间。另外，如果大厦出现横向或直向传播，有接种疫苗的居民可选择留家或撤离，但必须接受病毒检测。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属输入病例。本港连续第四日并无本地个案，累计11837人确诊。新增个案患者是一名42岁女子，本月21日由印尼抵港，并非外佣或机组人员。她抵港后在西营盘华美达海景酒店检疫，在检疫第七日的检测中确诊。由于她的病毒量不足，验不出是否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株。本港目前有少于五宗初步确诊个案，当中并没有涉及外佣，亦冇涉及带有 N501Y 或 L452R 变种病毒株的个案。亚投行行长金立群表示，几乎一半以上低收入国家深陷债务，受疫情影响，呢啲国家的经济复苏变得更加困难。佢喺国际金融论坛2021年春季会议上表示，包括亚投行在内的一些国际性银行认为，若果要支持经济发展，尤其是帮助陷入债务当中的国家，需要给予新的融资，以便能够支持当地经济发展。金立群强调，这些新的投资要能够使他们有自己的能力来进行偿债，而不单只是免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 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8度。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及雷暴，星期一、二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挤塞，车龙排到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因为多车仍然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经过请你特别留意。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暂时正常，咁不过啦，去尖沙咀系车多，龙尾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接近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排到嘉华国际中心，九龙入口嗰边啦，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去狮隧车龙排到荷里活广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跟住咧，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系慢车，龙尾排到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喺新界区方面咧，西贡公路出九龙近白沙湾码头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西贡消防局。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去流浮山。好啦，你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不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着下来，子龙和你一起继续探索 慢动作。 我哋就邀请到啦，喺之前喺 DigiCon 6里边啦，有参加嘅单位啦，有啲得奖单位啦。咁而今集啦，我自己都几喜欢嘅呢个作品，因为即系作为一个新手爸爸喺戏院里边睇嘅时候咧，唔单止有共鸣啊，连当年嘅幻想啦，都好似即系代我画咗出嚟咁样样。咁所以咧，我就啊，不如邀请佢哋做访问啦。咁啊，呢个时候咧，就邀请啦。负责呢一个系爱啊妈咪兵嘅余之星出场 ，Hello 两位 ，Hello 你好， 系啦，我想问余之星系你哋真名啊，定系咩嚟嘅咧？ 哦，系我哋嘅公司名嚟嘅， 哦， 系啊，当年系谂住接 freelance， 就喺申请 BL 嘅时候就求其整咗个名咁样，就叫余之星仔作咁样， 即系好似碟仙咁样，是但笃几个名出嚟， 唔知又得意咁咪是但，即系又。 有諗頭咁樣，覺得幾得意啊！咁加埋個 logo， 我自己中意，因為我中意食三文魚子啊， 哦， 所以就定咗魚子星。 係一個 main point 咯，即係佢好中意三文魚子，咁可能佢就諗緊開頭誒點樣設計個 logo， 或者諗緊個名嘅時候係誒點樣可以把自己中意嘢落去，係當係自己一個 signature 咁樣咯。跟住佢又揀咗三文魚子，咁佢覺得啊，同埋幾得意啊！啲橙色粒粒咁，其實又 design 出嚟做個公司嘅 logo 又幾得意咁啊！ 有趣有趣，咁啊先歡迎兩位啦，一位就係 Ari 啦，一位就係 Harry 啦，係 啦 係 啦 係 啦， 係啦，咁啊兩位嘅關係係夫婦嚟嘅係咪啊？ 我哋係夫婦嚟 嘅，係啦， 夫婦嚟嘅，今日拍檔，所以就將呢一個媽媽懷孕到 BB 出世嘅小故事，就可以變成一個 animation 一個動畫呈現出嚟。先恭喜兩位啦，都攞咗呢個香港區嘅創意獎啦。真係有一個問題實會問㗎啦，即係呢個係咪親身經歷嚟嘅咧？短片裏邊咧講媽媽，然之後懷孕，然之後咧喺肚裏邊啊同 BB 有一啲經歷，有啲交流，然之後到 BB 出世， 係啊，好多都係親身經歷嚟。不過咧，其實咧十月懷胎咧，好多嘢都寫唔到落去，因為其實故仔得嗰四分鐘咧，好多心路歷程都想寫落去，但係根本就時間限制，同埋可能專注要擺喺後面多少少，即係生產過程嗰度咁樣。 即係出世嗰度係咪？ 係啊，所以 cut 咗好多好多好多好多都 cut 走咗，即係可能個小朋友係男仔定女仔啊，即係好想有編排嘅，即係好多我自己嘅諗法都因為時間限制都未必加到落去咁樣。 嗯，咁呢個可以係一個起步嘅，之後可能有啲番外篇啊，有啲回憶篇啊。 係啦，即係可能如果之後有機會，可能係啲長時間啲啊，或者即係因為而家我哋做咗個 T 一嗰個係叫做即係可能得三至四分鐘到， 係咁樣真係短片啊，係啦， 係啊係啊，即係變咗可以描述或者敘述嘅嘢，好難可以喺咁短時間即係講曬嗰十個月發生嘅嘢。 唔好話短片啊，有陣時即係啲好兄弟姐妹坐喺度，或者啲新手爸爸媽媽坐喺度想傾下偈，分享下3-5分鐘講到啲咩咧？一坐低拎起個杯，你講完都未飲啊，都講咗大半個鐘。故事裏邊係兩位一齊創作嘅， 即主要多啲感受係嚟自我，因為我喺嗰個肚度啊嘛，個 BB， 嗯， 係啊， 係啦，因為嗰陣時同埋我哋諗緊講緊嘅時候，究竟個話題關於啲咩咧？因為你十個月其實有好多，即係可能你可以講懷孕初期啊，懷孕中期啊，到即係差唔多就嚟生得嘅時候。咁其實因為可能佢嗰陣時啱啱有小朋友嘅時候，開心係一定會有啦。咁、但係某程度嘅擔心，即係太太都會有啲擔心，即係會唔會 BB 會唔會出嚟唔健康啊？或者喺個肚路夠唔夠營養啊？即係一定就會有產生呢啲咁嘅 實有呢啲 憂慮出嚟嘅。係啊係啊，可能佢就會諗緊，我將呢啲咁嘅憂慮如果擺落個故仔度，可能啊會唔會可能個共鳴感會強啲啊咁樣。咁就可能就會諗咗大約呢一方面嘅故仔去講。 但係呢度咧，我自己有個感覺都唔容易㗎，因為喺女性嘅角度變咗個疑問，你要變成一個動畫，要變成一個畫面，仲要好似有一個解答咗嘅 solution 嘅方案出嚟，完到個故仔，其實真係唔容易㗎。我覺得而家你哋三四分鐘嗰個拿捏咧，點解我咁記得咧？就係、是、哎呀，係啦，我想睇多啲喎。 系 啦，我想感受多啲，就有呢个少少吊人嘅感觉咧，我觉得就几好嘅。 我开心听到你咁讲， 反而系啦，都要问多少少啦。头先你都讲话，哇，好多唔同嘅题目都想加落去啊，咁样，咁去到最终而家出街呢个故仔，咁我哋头先有讲过，啊，就系妈妈怀孕啦，喺肚里边感受到小朋友长大，咁然之后出现咗个问题，你同佢有交流啦，又突然之间咧就生产，即系 B B 出世啦，咁样，咁其实呢个系真系经历过嘅故事嚟嘅。 其实是啊，其实对我来讲呢，因为呢我本来想着顺产的。原之呢就无啦被人推了紧急开刀呢，那种感受 吃了全餐、 我自己就觉得好深的感受，但都很多因为碍于那个时间流程都未必写到下去。即是那种感觉呢，同埋,BB 在那个肚子拎了出来那种惊呢，不知道见到他又有点惊。未見佢又好擔心嗰啲咧，我都未必寫到落去咁樣樣咯。 我覺得而家個效果又幾得意啊！即係天馬行空得嚟，你係講到好似真係喺肚裏邊同個 B B 傾緊偈，交流緊，然之後突然之間，佢要走咯，我就出咗世啦咁樣樣。咁呢個處理手法亦都幾好嘅，我自己覺得係唔錯嘅一個共鳴感嘅位置。哎呀，有時候你真係想佢留喺你肚裏邊耐少少嘅喎，係啊，因為嗰陣時我見佢踢我太太嘅時候，可唔可以睇多次啊？ 咁樣咁有啲情況底下係得意嘅，係啊。但我都想問多少少啦，你哋兩位嗰個分工嗰、那個製作模式或者個分工合作嘅模式係點？ 如果前期嘅話，咁其實都古仔都會一齊大家去諗或者去度嘅。咁去到你話真係去開始落手做嘅時候，咁其實咁我太太就係負責做 animation graphic 嗰 part 嘅啦，咁我就係負責做聲嗰 part 嘅。咁所以通常其實喺做緊嘅過程中，其實我都俾唔到好多專業意見或者一啲 technical 嘅意見咯，即係我淨係可以俾到一啲即係好觀眾、好正常爹哋媽咪、一般市民睇到嘅一啲意見俾我。我覺得哦，咁樣會唔會咁樣好似好啲啊？或者咁樣會唔會好睇啲啊？咁但係我都會問佢，因為我知因為人好少啦，或者個時間或者個 budget 或者嗰個規模有限啦，咁可能都未必一定做得到我想要嗰樣嘢。咁我都有譬如同佢講話，哦，如果咁樣做唔做到㗎咁樣？如果佢話真唔得，或者好難啦，或者真係一個人冇可能喺咁短時間可以做到咁嘅嘢，咁又咁我就會同佢講，咁算啦，咁你繼續做翻你做到而又可以講到個故仔嘅嘢咁樣啦，係啊，即係要咁樣去磨合咯。 因為即係舉個例，你動畫裏面你想改幾秒嘅情況，你唔係用幾秒改幾秒嘛，你可能要用幾個禮拜先改到嗰少少或者嗰幾秒嘅內容。咁其實都真係需時好耐㗎。 係啊，又或者咁好彩，因為即係我都知道，如果你話做 animation 嗰啲，你譬如要改少少嘢，其實你係要搞好耐嘅，跟住你要等好耐嘅。咁可能咁樣嘅話，即係我同佢嗰個叫摩擦或者意見上嘅磨合就會好啲咯。即係如果我真係完全我唔係一個我對呢樣嘢完全唔認識嘅，咁可能我就會發脾氣啊，或者有啲喂咁改一改好難咩？扯好快啫嘛，係咪啊？ 都係撳幾個掣啫嘛，嗬？ 你以為？ 我中意呢句， 所以我就冇咁嘅冇發生呢咁嘅事咯，因為我都好明白。 每与你一起，这心都很高兴。能陪着你，世界再没满事情，全部与天转情，绝对好心情。逢凝望那对关怀我眼睛，这次不可一起，多么的想你。和回味与你干过所有事情，谁令我心倾情，别了更加鲜明，期待快快再次见面和讲你听。最爱是你，曾玲珑人因有你，我挂念你，深夜达晨曦，尚知不觉地，日夜算日期，而是日减少你，长得似自己。仍最爱是你，坚定自持因爱你，纵隔万里心跟你飞。今天你请珍重，寂寞你便浪来，来甜梦中麻痹，风吹雨飞，多晚都等你。 但另一個角度我都幾好奇，因為過往睇翻即係戰績啦，成個 Digicon 6啦，我諗超過九成以上都係男士參與製作 production， 無論 animation 裏面又好啦，特別效果又好啦，都係男士居多嘅。何解今次係因為媽媽會有呢個衝勁去參與呢個製作？ 其實咧，我由細到大都好中意睇漫畫啦，跟住好中意自己都會畫漫畫咁樣。跟住就走去讀咗啲做 3D 啊 2D 嘅啲課程咁樣咯。咁我之後就入咗廣告公司度做嘅。咁我同佢其實係同事嚟嘅。咁所以我就有個底子，自己能夠可以做到即部分嘅 animation 咁樣樣咯。咁所以咁即呢個動畫支援計劃呢一個即計劃就好好有個機會俾我哋可以有錢有資源去做咁樣。所以我就即自己一個膽粗粗咁樣試下做下 TR1 嗰個三分鐘啦咁樣咯，即我覺得應該我自己即都 handle 到三四分鐘咁樣咯。 哇，幾有信心喎、啊，都唔係容易喎、啊，要 handle 嗰幾分鐘。 其實我覺得我自己做動畫都 OK 啦咁樣啦， 但呢其實原來我面對住好多問題，可能係故事上啦，即係其實可能我好開心你話我哋個故仔有趣，但呢可能我會即係對住啲導師們呢，佢哋會覺得從一個動畫嚟講，可能佢會覺得好似好流水、好平淡，或者好似一個 冇乜起伏啊，或者少咗一啲即係起承轉合個轉位唔夠強烈啊。 但我自己好有感受，即係可能呢一 part 我就會即係磨合咗好耐，諗住啊點樣可以特別啲咧？即係可能佢哋會覺得啊，你呢個生產過程可能個個都係咁嘅啫喎，都冇乜太大嘅特別喎，咁樣即係喺個故仔度前期用咗好多時間去改，咁所以後面啲時間就好慢咁去做，所以我覺得我發覺。如果下次真係再有機會去參加嘅時候咧，我都會放手將個故仔可能同人即係俾啲編劇專業嘅編劇去搞個故仔咁。 參與多啲咯， 係啊！ 有時候做動畫唔係好似寫日記咁樣，我哋純粹寫一啲感覺感受出嚟，要將呢一啲可能好抽象嘅概念變成好實在嘅畫面啦。然之後仲要好似頭先咁講起承轉合，得四分鐘啫，即係一分鐘講一個 point 咁樣咁去，其實係難度高噶，真心難度高噶。咁所以我覺得如果第一次有呢一個效果做咗出嚟都唔錯啊！咁然之後再有興趣繼續發展落去，其實就好似頭先咁講，會唔會有啲前轉啊、後轉啊等等啊？咁呢啲我覺得係冇壞嘅，因為調翻轉頭，而家就好多留白嘅空間啊嘛。係啊，咁你將來你都仲可以有機會或者有能力啊，或者有技術可以 fill up 翻某部分嘅。系啦，咁其實可能令到個故仔更加完整都未定。又問翻兩位啦，因為夫妻檔參加啦，動畫支援計劃啦。咁其實係純粹一開頭，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幾有趣嘅 project， 想試啊，定還是有一啲長遠啲嘅目標而參加嘅咧？ 其實咧，我覺得咧，香港地咧，即係要製作動畫咧，即係其實要好有資源同時間咯，冇嗰個背後嗰個動畫資源計劃嗰個錢去 back up， 其實都好難會 好難成事。 或者咁講，即係可能因為有呢個計劃，咁可能即係你唔會覺得自己做緊嘅時候。淨係得你一個去面對 被逼迫係咪？ 係啦係啦，因為你可能有其他導師或者指導你啊，或者成咁就變咗就做嘅過程、製作嘅過程，即係雖然都會遇到困難，但係即係你都會有其他人去指導你，咁你行得一路去冇一路做嘅時候冇做得咁辛苦咯。咁之前點解咁棘咧？就係、是、譬如我太太佢自己想做一啲繪本，就係、是、可能遇到啲問題，可能一啲劇本嘅問題啊，或者一啲我可能如果我係想做一啲書，可能嗰啲出版嘅問題啊，咁嗰啲可能佢就會揾唔到好多呢方面關於嘅幫手嘅 經驗分享， 係啦係啦係啦，咁就變咗好似好迷茫，寫錯咗咁，其實咁又咁樣得唔得嘅咧？咁樣得唔得嘅咧？跟住得唔得下？跟住就好似。慢慢， 即係覺得摸著石頭過河係有一種擔心喺度嘅，的確 係啦，係啦，咁跟住係咁啱見到，有個支援計劃，咁又可以做，因為佢其實不嬲都想做一啲即係關係自己嘅作品咯。因為譬如可能之前一路做開都係幫一啲 product 做啊，幫一啲客户做佢哋想要嘅嘢，就唔係好100% 係自己嘅嘢咁樣咯。咁就變咗咁啱有一個機會。又有一啲單位、一啲導師可以介住我哋去點樣去做到呢樣嘢出嚟，咁就食住個勢咁就做 咯。但講到呢點咧，頭先都有講到啦，即係呢個真實故事嚟噶嘛，咁用小朋友喺度，時間又點分配咧？即係湊個 B 都唔係容易噶嘛，仲要動畫、啊， 就係因為我哋之前訓練有素。因为其实 好捱得嘢嘅， 系啦。因为其实都唔关有冇小朋友事，就算未有小朋友嘅时候，一入嚟做呢行，你做亲动画，其实你都真唔使旨意早瞓，你永远都系会越 总之只有开始同埋终结，冇其他噶啦。 系啦，只会夜晚嘅时候个脑筋系会最清晰，就会再谂到其他嘢。即系朝头早你反而太多嘢，有啲人又叫你出街，又叫你成啦，变咗你只好多引诱咁样咯。 系，唔系就算我而家电台都系噶，即系夜晚做， 夜晚系最专心可以做到自己嘢嘅。 系啦，因为成个世界都比较静。 系啦，系啦，系啦， 同埋当下你可以唔使理其他事情嘅发生啊、推进啊、个时间嘅压迫啊，咁样你就可以比较可以放手去尽啲做。 同埋都真系放手嘛，都冇做咯，家务嗰啲，即 系 好多家务食外卖。 同埋系啦，同埋因为佢做紧嘅时候，其实都已经有我哋即系出咗世噶嘛，小朋友。 系， 咁如果你譬如佢朝头早或者晏昼喺度嘅时候。 咁其實好難專心做嘅，一路不停做嘅時候，慢慢，佢會不停係咁掠你玩。咁其實佢最可以把握時間做嘅就係佢瞓咗覺嘅時候。 就做幾耐咧？即係始終時間有限嘅嘛。我當係十一點瞓，咁你做到三四點，定係做到六七點咁樣？ 我記得咧，因為咧，我喺故事劇本嗰度咧，即係改咗好耐。我係記得我去到十一月去到三月嘅時間，就真係扯過四分鐘嘅片咯。咁即係其實不眠不休，其實都冇話朝頭早要湊小朋友，都朝頭早都係可能俾個 iPad 佢，可能你不如睇下呢啲英文卡通片咁樣，即係俾佢有啲嘢做下，咁就唔好媽咪咁樣，即係其實日頭夜晚都係喪做咁樣樣先完成到咁樣。 係咯，即係可能日頭嘅進度就會比較慢啲咁樣，即係你要做嘢之餘要顧個小朋友。 好明啊，近排都係類似咁嘅情況，我調翻轉頭咯。我唔做嘢，我抽佢。 同埋可能我个古仔咧，好多我想摆嘅嘢落去好多，我觉得啲分镜好多，同埋都好碎，但系要即系要做嘅嘢就会比较多咯。咁、所以个时间真系好赶啊，真系好，因为太碎啦，所以想交代嘅嘢好多，可能背景又唔同啊，咁样，所以就真系。冇啊，即系喪做咁樣樣咯，係啊。 咁我都有兩個問題會問啦。第一就係小朋友而家幾大啊？佢會唔會同佢哋一齊睇呢段片？ 有啊。 知唔知講緊啲咩嘅咧？ 我咧小朋友而家就嚟五歲咯。咁其實呢條片佢有份參與噶。佢、咧片頭嗰度咧有個小朋友嘅聲音啦啦啦啦啦，嗰、那個就係我個女嚟噶咯。 哦、 即係佢都有讀少少 VO 咁，媽媽嗰啲喺邊啊？嗰啲就係佢把聲嚟嘅咯，咁樣。咁、佢知嗰個故仔係講緊佢嘅。在媽媽的肚子是怎樣的，不過我又問過她會不會記得胎內記憶的東西，她就沒什麼記得了， 都沒什麼誰有這樣的記憶，難度很高， 她會不會勾起她的想法，但她都不是很記得。 在製作上會不會是容易了，還是反過來難度高了呢？ 其實呢，我自己呢，這一種製作方式是真的最方便的了。其實我自己想做的事呢可能會難一點，可能我想做，因為我自己以前都會畫一些插畫插圖，我想那些texture 勁啲啊，或者可能係畫味強啲咯，即係呢嚿我覺得而家呢一個味係我最想做嘅嘢咯。 咁、去到最後啦，就係呢一個會唔會係兩位起步啦？未來係咪真係繼續想喺動畫方面繼續創作落去咧？ 會啊，其實咧今屆第八屆動畫支援計劃嗰啲得獎作品咧，全部我睇完之後都會令我覺得好有熱血嘅感覺啊！我都好哇，好犀利啊！佢哋好有火啊咁樣，我成日睇到呢啲咧，我就有啲。燃燒咗，我都想一齊努力啊！咁樣，我覺得因為其實我自己想試嘅嘢仍然有好多啦，咁所以希望 的確係 希望來日有機會。 我覺得今年係幾除咗幾有水準之外，幾有個性嘅畫風又有啦，故事風格又有啦，甚至乎題目又有啦，係啊，咁即係嗰、那個層面同埋個闊度深度都同以往係，我覺得水準係提升咗好多。 係啊。可能疫情關係，因為我都聽講好似好多份申請表咁樣咧，同埋大家留喺工屋企嘅時間可能多咗、 製作時間就長咗。 我覺得所以好高水準啊！ 即係唔俾大家出街食飯係好嘅， 關喺屋企都冇咩嘢做。 咁啊，眨下眼今次嘅訪問都差不多尾聲啦。咁啊，多謝兩位同我哋分享呢個故事嘅製作背後嘅點滴啦。咁啊，希望未來真係見到你哋其他嘅作品啦，或者真係呢個故事嘅續作又好啊，或者啲 side track 嘅故事都好。到時記得話俾我聽，我會捧場嘅。 多謝你子龍， 多謝曬兩位 ，thank you。 多謝 这世上 没有数，孝顺儿女爱，亲恩共照，留待百世千秋。期望这片爱，一生一世拥有。若说人间爱，上身艰辛，谁的关心比妈妈更深？无言地去爱，内心体贴力行。哈哈，父爱留心里，永不开口，劳碌一生想一家笑口，从来没怨气，我那日能像你，又念不开心，又一点委屈，待于家里我便快乐。愉快的家中，这世上没有愁。